就追到有连山。 嗯， 你爸爸一瞧，这怎么好啊？哎呀，逮着活不了啊！ 嗯， 可巧有连山有个山窟窿，你爸爸就藏在那儿，外国人也没找着的。 嗯， 所以书上写的有连山有龟藏。 这像话吗？ 啊，对，有连山那个地方 啊， 有你父亲龟旗藏在那儿。 你甭废话，什么龟旗不像话？ 这个地方很热闹 啊， 有个村子叫史四方。 哦， 史四方啊，有个员外， 嗯， 大财主 啊， 姓任， 叫什么？ 任之初 啊。 这个人呢， 什么名字？胡说八道。 任之初， 任之初是个员外， 人名。 小孩一落生叫任之初，任之初性本善嘛，任之初是人。 哦，好好，完了完了， 好，干啥？ 完了，不讲了。 什么？ 没有了，不说了。 哎，为什么？ 不讲了。这饶着给你讲点，要不让你讲学了，你看那个事情，你看那个神经。啊？ 人出人名了？ 不像话呢，不像话呢， 小孩一落。 你说对啊？咱俩讲法一样不一样？ 嗯， 我这讲法跟您讲法一样不一样？ 不一样， 不一样，你听着，不一样，你听着。 好好好， 啊， 就按你这么讲， 是个人，我就这么讲。 嗯， 人名， 好，人 写着吗？一人啊，姓人吗？ 嗯， 那不是人，姓人叫支出， 人支出， 人人说他媳妇呢，你知道吗？你懂？ 他媳妇谁？ 他媳妇嘛，迎迎亲氏。 哎，不对，旧社会的妇女是张氏、王氏，怎么还有迎亲氏？ 这几个字，他姓迎秦啊，姓司马不成啊？有没有啊？ 哦， 姓 夏侯惇、庞赞那有呀。 王氏，姓迎秦， 迎秦。 任之初有两个儿子， 叫什么？ 长子叫任所图，次子叫任所实。 哦， 任之初啊，趁钱好交朋友。 嗯， 有一蒙把兄弟。 哦，哥几个？ 蒙兄弟啊，哥仨。 哦，大蒙兄是 大哥叫西向远。 西向远， 人名 啊、哦，这是个人名， 姓西， 哦哦哦， 叫向远。 嗯嗯， 西向远做官。 做什么官？ 住六官。 哦，住六官 有这句吗？ 哦，有有有， 住六官从这 字起。 哎，对了、嗯、他就是做官住六官。 哦， 西向远 啊， 焦远的媳妇知不知道 谁呀、啊？ 西孟母 啊， 西孟母。 行了，别讲了，别讲了，别讲了。 他们两口子， 别讲了，别 听着， 听着吧，别往下讲了，不听了。 我不说完就点， 你别说了，不像人话，你还讲呢？ 胡说八道， 想门说门，这怎么听啊？席向远、 啊、 各位听啊，姓席呀、啊、叫向远， 人名、 啊、他媳妇呢叫席孟母 啊，两口子怎么 样？席孟母是谁呢？就是孟子的母亲。 对呀， 啊，对呀、啊啊啊，是 我们家。 对对对，孟母三则灵，教子有方。 对吧？对他， 孟子姓什么？姓孟。 嗯、哎， 可是孟子的爸爸姓席，叫席向远，你听着像人话不是？你还给我往下讲呢？ 他是 啊，他什么呀？哎， 嗯， 他爸爸姓席，他姓孟，这还说什么？啊， 他是 他是什么呀？ 孟母，孟母的儿子。 他得随他父亲姓啊，他能随他母亲姓吗？ 他可以姓他姥姥的姓啊， 啊， 小孩姓姥姥的姓吗？随着舅舅姓为长命吗？有这没有啊？ 哦、 蒋勋哥干嘛叫罗德呀？生不泰山，蒋勋哥他出外卖玉去，更名改姓，他叫罗德。 哦， 他就是他姥姥的姓罗，他叫罗德了。 嗯， 他就是蒋勋哥，蒋勋哥是谁？就罗德，罗德就是蒋勋哥，他可以姓他姥姥的姓。襄阳府东阳县名叫罗德，一定是奴隶前夫名叫蒋勋哥。襄阳府东阳县名叫罗德，一定是奴婢前夫名叫蒋兴哥。你把我们学校校歌不还有的？ 你们学校还唱这校歌？ 哦， 这是磕头的大蒙兄 大哥， 二蒙兄谁？ 蒙兄二哥姓邓， 叫什么？ 对， 窦燕山 家种地， 有多少地？ 窦燕山有一方。 对，地是令请令母，没有令方。 人家书上写的吗？ 窦燕山有一方。 你书上写不行，我们不懂， 咱谁懂叫一方啊？ 一方多少啊？ 哎，三十 啊？ 哎 哎，什么呀？ 有啊？ 哪有啊？ 吉林省开垦1.2亩算半方地，240亩算一方地 啊？这 多 少？ 这我懂， 就问了。 最早吉林地是令方， 我就说了 啊。可窦燕山是涿州人呢， 这不是胡说， 涿州有他的坟墓啊。他涿州人，他上吉林边种地去，这像话吗？ 啊， 他可不听， 为什么呢？ 他没有闹大水逃那个吗？ 他老有的说理。 好好，你就有一方地， 嗯， 窦燕山有六个儿子， 不对， 燕山五贵， 你也是早先， 先前无子者，后来长了个婿， 年长年长， 又续一个， 六个。 早说五个 哦， 这五个像什么？ 五个小孩都叫羊 啊， 大羊、二羊、三羊、四羊、五羊， 怎么都叫羊？ 叫五子名俱羊。 这是个小名， 什么都叫羊， 大名字 所名都叫羊 啊。 大的文言子，二的乃公子，三的方竹子，四的下传子，五的叫生儿子。 哦，最小的那叫， 小的叫龙， 几岁？ 龙四岁。 哦，四岁。 我小孩懂得讲道德，说仁义， 是 为什么要吃什么？做孙辈长上，一位一位的全让一让， 嗯， 他才吃。 哪天正赶上吃梨，拿那小个的梨， 不行啊， 你怎么不拿大梨啊？ 啊， 大梨让哥哥他们吃，因为我岁数小，我要一小梨。 这好孩子真有出息， 拿这小个梨，暂时还不吃， 嗯， 是长辈全让上。 哦， 尊辈长上全让到了，自己拿着那边。 哎， 吃了， 你看 这孩子是耗子， 吃 吃。小孩自己 放 吃 的，我也没说他耗子。 你这是什么身子吗？你这 这都忘完了， 自己拿来的， 吃了。 哦，把梨搁饭碗里头这么吃， 我怎么了？你这是干孝顺的一个玩意儿， 应该怎么喜欢？ 啊，这就拿个自己咬， 就是如此就能让梨， 哦，让大伙吃梨。 哎， 哦，那要吃冰棍呢？ 那就如此是让冰棍，没让冰棍， 让冰棍， 就能让梨。 嗯， 请个教书先生， 教书先。是谁啊？ 洛阳浩。 哦，洛阳浩是教书的。 哎，说给洛阳浩打电话， 他家有电话吗？ 洛阳浩82 啊， 82。 哎，洛阳浩86岁，中的状元。 哦，82号电话。 好 热， 你赶紧打。 好，先生来了，请先生吃饭。 吃饭， 人家家里吃，家里吃透的不规矩了。 哪儿吃去？ 饭馆吃去。 哪家？ 三义祥。 三义祥 饭馆。 怎么叫三义祥？ 仨掌柜都义字。 哦， 冤枉义、不知义、有周义，三义祥。 哦，灶上几位？ 厨房大师傅3位。 哪三位？ 师师弟是个老手。 干嘛用这么三位？ 就师弟王。 哦， 仨厨子 手艺好不好？ 有本事 啊， 有能耐很能要脾气大。 什么脾气？ 天天怕冷， 哦， 不干活，上天嫌热不做菜。 这书上有吗？ 要讲师弟王，春秋做，春天秋天做菜。 哦， 这是冬夏歇工。 对对的， 跑堂的， 跑堂的小伙子不错。 嗯，名字叫香景林。 他有什么能耐？ 能温席。 怎么叫能温席？ 大不桌酒席，菜都凉了，他搁一块满袋热一热，大伙儿来吃。 哦，净吃吃杂烩菜。 哎，好玩意 儿。来了，喝吧喝吧喝吧，天棚里香。 哦，天棚有鱼棚。 哦，有鱼。 姐，喝什么酒？ 嗯，你 喝的最长酒。 最长酒， 喝醉能醉800杯， 好大力量。 要菜吗？ 嗯， 来个交流礼记。 哎，三桌有吗？ 哎， 交流礼记有吗？ 哎，助礼记。 哦，助礼记。 哎， 来汤鱼汤， 三鱼汤， 三桌有 什么？ 汤有鱼。 哦，汤有鱼是三鱼汤。 哎， 有汤。回来那什么，糖牛肉。 嗯， 好像那没有糖牛肉，有糖牛肉。 哎， 糖牛肉全成， 全也是糖的。 快点， 嗯， 糖牛肉上。那个鸡翅大头跟来， 嗯， 我鸡翅都能吃了，昨天的成货， 哦， 鸡翅成，对吧？ 哦， 鸡翅成的剩鸡翅 不好， 好玩意儿。哦，小孩不喝酒，吃饺子， 有饺子， 有饺子， 树上有吗？ 玉包扁， 怎么叫玉包扁？ 姓玉的大师傅包的扁是？ 哦，姓王的那个大师傅包的不行， 王包扁不成。 哦， 玉包扁别上锅吃就不饿。 嘿， 大伙儿这么一吃一喝，把师傅吃吗？ 吃了一天， 打月初下吃到月初中。 哎呀，吃了一年， 溜溜啃溜圆 啊， 好长一算账。一八个算盘，约是社过过1000万， 嗯， 1000万两银子。 哎呀， 窦燕山一听，当时就火了。 啊，怎么样？怎么样？ 滚出去！你吃什么吃那么多钱？ 嗯 啊，这么一瞪眼一着急，伙计说：“您甭着急， 嗯， 甭着急，您想想您吃多少肚子 啊？ 您又吃了一年了，后边还有煮饺子，您看看，怎么都怎么了？你都疯了，你都糊涂了，吃饭吃年不睡觉 啊？ 啪！”过去扁一大嘴巴， 哟， 拳打气粗， 嗯， 打人，伙计不服他，跟林动手，把窦燕山打了。 哼， 窦燕山多厉害 啊！ 到家带爸爸找来了， 他爸爸谁呀？ 窦兵， 窦